指望替心宣告，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我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伤口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有什么路不敢走。 无印良品，我找了你好久，不用找了，我就在这里。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一直在这里的 KK。 今天早晨北京天气晴好，但是气温较低，凉意十足，预计本周北京将开入升温慢车道，最高气温将缓慢回升，周五前最高气温将在16度附近上下波动，到周日的时候又将达到19度。如果没有极端的天气情况出现的话，预计3月15号本周三，也就是明天的24时将按时停止供暖。北京常年入春日期大概是3月30号，今年天气如果是继续蒸汽的话，春季将提早到来。春天应该多吃一些清火的食物，新鲜的绿色蔬菜，黄瓜、橙子、绿茶都有良好的清火作用，而且胡萝卜对补充人体的维生素 B， 避免口唇干裂也有很好的疗效，也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清凉的冲剂，比如夏桑菊冲剂、金菊冲剂对清火也很有效果，也可以来一点忘忧草，请出周华健。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深。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和寒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 谁把谁

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 不工作， 上工作， 上工作，靠，前程无忧。 嗨，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在沪营南路到马家桥有 1.9 公里，望南路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2公里。西五环路北向南方向，从金昆线到衙门口桥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直春路东向西方向，从科学院南路到中关村大街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6公里。京密路南向北方向，从四元桥到江台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10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马莹莹新 EP 首播主打《救我》，复古流行吟唱《得不到的爱情》。在结束了电视剧《左耳》拍摄之后，马莹莹重新回到了她的音乐世界，继续征途。首张同名个人 EP《莹莹》上线在即，今日首播主打歌《救我》正式上线。马莹莹以她发自灵魂深处的独特唱腔，将女性柔弱的眼泪化作坚毅的武器，缓缓地唱出令听者心疼的《救我》。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马莹莹《救我》唱出爱的质问，抢先来听。 寂寞走，天气在看我，刮起风，雨水落，是否这城市不再为我留？ 心疼我。

了西装，那种怪物的热情多到可以让你外带不忙，没睡觉就是要放胆用力做自己，才能成为精品。一万个人有一万张嘴，但我一心只想要往前，没有极限，若有极限就是为了让我突破而出现。 有爱就敢敢爱，哦，速度我主宰，哦，热血要沸腾，你是你的 superstar。 要后退不要正面，让我来闪亮，这画面光彩特别耀眼，灵感无限，千万别浪费，太客气会让火花熄灭。 走很沉重，快着了魔快活，算不准 MVP 都有权来享受这种自由。原则稳如山，出手急如风， 要忘情秀出自我态度，要够洒脱。 有爱就敢敢爱，哦，速度我主宰，哦，热血要沸腾，你是你的 superstar。 要后退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嗨，

后弦的经典作品《单车恋人》，是不是很久没有骑单车带着自己心爱的人了呢？不过现在可以两个人一起骑共享单车来漫步。共享单车如今早已遍布大街小巷，可一些单车却存在着无法调节座椅、缺少车筐等这样骑行当中的小升降坐管，配备收纳车筐、鼓刹制动、人体工学掌托把套，并使用 PU 实心内胎和耐磨的外胎，好高级哦！继续开启我们的音乐加点料，我是还没有体验过共享单车的 KK， 马上送出杜德伟《爱你爱的不寻常》。不寻常，一直不走寻常路的演员李小璐可谓是动作不断，前不久刚奔赴上海录制了吐槽大会，作为火药味最足的综艺节目吐槽大会，节目组自然也没有放过节目的首位女主咖李小璐。面对网上对于自己演技和整容的质疑，李小璐在节目当中首次做出公开回应。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与网友吵架的事件，根本原因就是玩游戏输了，被吐槽越来越像网红。李小璐一句霸气的回应，我没有在学网红，都是网红在学我，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化解开来。的确他是出道便获得高荣誉好口碑的演员李小璐，但回归到生活的他却主动放下昔日的光环，甘做一名家庭背后的好妻子好妈妈，并享受这个去做第二的过程。他也表示，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只要到正规的机构变美没有什么。怎么说，他也是拥有东方美的李小璐。 关于美的起点从来没有极限，谁在为谁改变，昙花一现的美，看过千山万水，拿下一位是谁，梳起黑色马尾，勾出红色的嘴，自信的笑最美，帅到伤感不凡，没有那么困难，绽放灿烂的笑脸。 身的美，看过千山万水，那下一位是谁？梳起黑色马尾，勾出红色的嘴，自信的笑最美。摔到伤感的烦，没有那么苦难，绽放灿烂的笑脸。无论你是哪一种东方美，别人的眼光真的无所谓，不必墨守成规，要如何才是对，怀疑请高安慰。无论你是哪一种东方美，自己喜欢的 通州波士诚达奔驰 4S 店三周年店庆啦，30台限时特价车等您来，3月17日前到店购买2000元代金券，可以在3月18日店庆日当天享2000抵2万优惠，2000抵2万哟，详询通州波士诚达奔驰 4S 店8088-9588 8088-9588。 FM999 是有条不紊，FM999 是温文尔雅， FM999 是雍容华贵， FM999 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999 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承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湖光中街到望河桥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6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新兴桥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平翠西路到新北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从后牛肉湾到北新华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西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中关村南三街到中关村东路辅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份，想听是 KK 新鲜送上 SNH 四列甜蜜发布，这首其实是 SNH 四八 S 队的新的旅程改编的抒情欢快的 RB 版本，配合原本就很甜蜜的温馨歌词，好友创可贴白色情人节版被赋予了与原曲不一样的生命意义， S 队全体成员动听献唱的白色情人节版更是让这首歌甜蜜升级，诉说浪漫的友恋，好友创可贴请求 SNH 四八。 每次到了新的地方，总是第一个想要去打给你，而你也总是耐心听我说琐碎的事情。我只怀疑你有超能力，好像逃不过你眼睛，怎么会看透我的侧翼心？你说这不是超能力，因为在你心里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节奏每次做某些有氧或者有氧运动之后，某第二天也身体某些部位或者全身酸痛，体重不一定会增加，这增加的体重是乳酸的过半，马上就来告诉你，随着时间的体重变化，基本上都是由于时间的变化的变化所致。体验运动后身体出水更多，在运动后的排汗量就可能出现第二天体量增加，乳酸堆积在运动后的一小时内，酸糖就会完全代谢，使第二天的身体酸痛，但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通过充足休息、有氧摄入和运动前后的热身，让拉伸和运动前后的解热，如果有任何健身问题，都可以微博私信我，新浪微博搜索“李浩健”就可以了。 Bye.

也不能阻挠。还剩下些什么？ 还剩下些什么？ 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都酒，听一番自醉。一滴承诺与岁月的潮水。决心今后轮回，一刻花万事拒绝伤悲，一刻花决心今后轮回。 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哦耶，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在心里面，醒来不再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还是会，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还是会，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还是会，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这是韦礼安的作品，还是会，再好的品牌也还是会出问题。日前，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及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即日起召回以下车辆，共计562辆。一是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召回2016年12月8号至2016年12月2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华晨宝马 X1 共计475辆。二是宝马 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召回2016年9月16日至2016年10月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宝马 420i、430i、520i、M4 以及劳斯莱斯 Dawn 共计8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导致安全气囊无法按照要求正常的展开，增大了车辆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节目的最后还是会告诉你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4度到16度，上海晴转阴，7度到13度，成都小雨转阴，6度到14度，宜宾阴天，10度到1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4度到17度，保定晴转多云，2度到17度。暖暖来自梁静茹，明天见喽，拜拜。 这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